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听了，忽然想起他在基坑村得鬼为妖的时候，汪老伯送给他的那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。于是他说，我那里有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，清代的，不晓得派都派不上用场。叶之莹眼睛一亮说，清代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是上上好墨，用它再好不过了，看来这也是机缘啊，你还有这等好墨。哎，本来我家里还有一盒民国时期的旧颜料，化开来还可以用的，可惜啊，被我老婆丢到臭水沟里去了。不过就算它没有被丢进臭水沟，我也不敢回家去拿呀。方有根说，哎，也不用太讲究，黄宾虹的画这用彩不多，我看啊，用当下最好的颜料也能过得去。叶之颖说，嗯，也只好将就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，我还需要几支好的大毛笔，还有一张大画桌和一张大画毯。好的大毛笔好办，我明天就给你送来，这大画桌嘛，哎，你可以请村里的木匠用大五合板给你拼一张简易的出来。只是这大画毯，对了，我明天啊再给你带两张大毡子过来做画毯用。这主意不错，说不定啊还能画出特殊效果。哎，我说啊，你的脑子就是聪明，你可别夸我了，我这也是被逼出来的，还好我当时为你租了这栋大房子，不然还没有地方画呢。一听这话，叶之颖忽然又想到一件事，说1948年黄宾虹85岁应聘到杭州的国立艺专做教授，居住在杭州西湖北岸的栖霞岭，一直到终老。我去看过他的居所，小的可怜，根本画不了这么大的画。你又来了，真是迂腐，谁规定黄宾虹一定要在他的屋里画画啊？他凭什么不能到一个大堂里画画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什么都别想了，安心画画，只当你就是黄宾虹，一心要画一幅巨幅山水画。叶之颖又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真是拗不过你啊，只好画了。可话要说在前头啊，画这幅画我最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。方有根为了减轻叶之颖的压力说，哎，没事儿，你花一年的时间都行，我就只当这是闹着玩的。看来只能这样了，我还是没有多大的把握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有把握就行。说完，方有根就提出告辞。叶之颖想留他下来吃晚饭，让他第二天再走，方有根还是坚持要赶回去，说是自己还有许多事要忙。 叶之隐也就没有强留。因为他的老相好似乎不想让人打扰他们的爱情生活，没有留方有根的意思。第二天，方有根就给叶之颖送来了老胡开文的超顶漆烟、几支上好的大毛笔和两张大毡子，还带了两只老山参，让叶之颖泡酒喝，提一提精气神儿。两个木匠正在做大画桌，两块大五合板钉在六根木桩上，不用打磨修饰，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。方有根感觉叶之颖已经进入状态，就放心地回屯溪去了，一边继续他的钓鱼生意，偶尔卖出一些小物件，一边耐心地等待叶之颖的巨幅黄宾虹。因为心中有了丈六的黄宾虹，方有根眼中就不重视店里的镇店之宝那幅六尺整张的中堂了，干脆以7万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天津的收藏家，这样一来他的钓鱼生意也就随之结束。方有根是有意结束这种钓鱼生意的，他不能让过多的黄宾虹从他这里流出去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从而影响那幅巨幅黄宾虹的前程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叶之颖悄悄地潜回屯溪，带来了一幅黄宾虹的巨制。当这幅巨制在枫林巷老宅子里的堂前铺开时，把整个堂前占了一大半。方有根被这幅巨制的气势吸引了，甚至是震撼了，屏住呼吸半天没吭声。叶之颖见方有根不出声，只是瞪着眼睛看画，不由得心虚了，小心翼翼地说，是不是哪儿没画好啊？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尽了全力的，早告诉过你黄宾虹的大画不好画，因为没有可参照的作品，我只能画到这个程度了，要不我再画一幅兴许会好点，反正还有一张宣纸。方有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用力拍了一下叶之颖的肩膀说，画得好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，真是难为你了，等这幅画卖出去，我要给你发奖金。叶之颖听了这话心中踏实了，说，说实话，我自己也觉得画得不错，超常发挥。叶之颖一走，方有根就到黄文家借了那盒老印泥，就匆匆赶往苏州。到了苏州，见到了老董，就把画展开给老董看，要求老董帮他做旧。老董看到画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，因为这么大幅的黄宾虹把他给震晕了。他思忖了半天才说，方老板，你这是在拼死一赌啊。嗨，古玩市场瞬息万变，不赌不行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做黄宾虹这条路一直很顺，黄宾虹可以说是你的摇钱树，就这么细水长流地做下去多好。做什么要放这样一个猛炮啊，这一炮放响了倒还好，这万一放个哑炮，你这条财路就断了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赌算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感觉这一炮一定会响。你凭什么有这种感觉？观世音菩萨说的。看你这副神经兮兮的样子，中邪了。要晓得宾虹无大化，你这副太大了，让人想都不敢想。我就是要让人想都不敢想，但必须想，想到后来他们一定认为这幅画是真迹，因为他们会想，没有哪个笨蛋会做这么大的假黄宾虹。你这样说也有道理，人们都有逆向思维，可是这一炮响了以后，你还做不做黄宾虹了？ 不做了。事情总有见光的那一天，迟早要歇手的。再说了，仿黄宾虹的那位高人眼睛不行了，人也老了，还好色，恐怕画不了多久了。我想让他再画几幅精品收藏起来，然后就把这条线掐断。哎，对了，我还会送一幅精品给你，这次的做旧费照算。好吧，你说做那就做了，听你的，我尽量做好一点，就收5000块得了。不过啊，你一定要记得你刚才说的，要送我一幅黄宾虹的精品。我跟你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？我们两个是有交情的，再说了，以后有话要做旧，我不是还得来找你？方有根说着，从口袋掏出一个印泥盒递给老董。对了，这一次盖印章要用这个印泥才好。哎呦，这是好印泥呀！老董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，说：“道光年间的，看来你这一次是真用心了。说不定啊，这一炮还真能响。”什么叫说不定啊？你就等着捂耳朵吧。方有根一得意，说话都有了想象力和跳跃感，完全不是过去的那个方有根了。20多天以后，这幅做好旧的黄宾虹被送到了方有根手中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文博游戏。 黄文到书店去买书，回到家的时候见方有根正抱着一根柱子一样的东西在等他。一见黄文，方有根就说：“打你家电话没人接，我只好站在这里等你了。有什么急事吗？”“哎，急倒不急，是一件重要的事，进门再慢慢说。”两人进了屋，因为房子太小，方有根抱着的柱子只能斜靠在门后面。坐定后，黄文看了看那根柱子，问：“上哪儿去弄了这么大一幅画呀？谁的？”“你猜。”“我跟你说，这是黄宾虹的。”“鬼扯，黄宾虹哪有这么大的画？不信你打开看看。”方有根说着，把黄文家的圆桌挪到阳台上，在客厅里空出一块位置。尽管如此，巨幅黄宾虹还是无法完全展开，只能分段看，看一节卷一节。等到把画看完了，黄文惊讶了半天，才开口赞叹道：“天哪，画得真好，天下居然有这么大的黄宾虹，还是原装原表，十足品相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”方有根问：“你觉得这幅画靠得住吗？”“开门见山，绝对靠得住。万一它是赝品呢？”“不可能，没有哪个傻瓜会做这么大的黄宾虹，做也做不了这么好啊，这一看就是真迹。哎呀，这是太出人意料了。”方有根微微一笑，注视了黄文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这幅画是假的。”“假的？你怎么看出它是假的？看走眼了吧？”“因为它是我做的。”“你做的？你是不是病了？是不是还在发烧啊？自从你上次买了那个假花瓶之后，我觉得你一直不太正常。”方有根从口袋掏出那个印泥盒交给黄文：“上次我跟你借的这个印泥盒就是为了做这幅画。你听我慢慢跟你说， 接着方有根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说了一通。黄文听了如同听了一个精彩的传奇，感到不可思议。他这个作家想虚构也虚构不出来这样的故事，一时心绪纷乱。等他定下神来才问，那你为什么要把实情告诉我呢？哎，在我认识的人中，你为人最好，热心肠，肯帮助人，我每次有事都是来找你帮忙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就是我的大哥，就怕你不认我这个老弟，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实话。这一次我还需要你帮忙。黄文被方有根说得有些感动，就说，需要我帮你什么，你只管说。方有根静默了一下，指着那幅巨制黄宾虹说，这幅画我要从你手上卖出去。我又不会做生意，怎么帮你卖画？不需要你做生意，我只要放出风去，说你这儿有一幅黄宾虹的巨幅真迹，自然就会有人找上门来。你怎么不自己卖？从我手里走出去的黄宾虹已经不少了，再走这张巨幅的可信度不高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涉县谭渡人，和黄宾虹是同乡，你恰好又姓黄，你父亲又做过宣传部长，这幅画出现在你家可信度极高，加上你家房子太小，想卖掉画子买套大房子，情理上说得通啊。黄文正在考虑这事，他老婆下班回来了，一见方有根就说，啊，有根来了，好久不见你了，中午在我家吃便饭吧。方有根说了声谢谢嫂子，随即从包里拿出10000块钱递到黄文老婆跟前，上次小弟倒霉的时候多亏嫂子给的2000块钱救了我，现在我又活过来了，这点钱嫂子先拿着。哎呀，上次的钱是给你的，不用还的，你怎么还还这么多？哎，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这不算涌泉，就是点毛毛雨，表示个心意。方有根说着把钱塞在黄文老婆包里，黄文老婆推辞了两下也就没再推辞了。方有根又说，等我和大哥把这单生意做成了，我给你们10%的回扣。做生意？黄文哪里会做什么生意啊？黄文接道，不是我做生意，是有根想通过我的手把这幅画卖出去，他是总策划总指挥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啊是傀儡，只要按照他的指示做就行了。嗨，这些事儿我不懂，你们聊好了，我做菜去。黄文问方有根，这幅画要卖多少钱？别人问起价来我好开个价。最低30万，做这幅画我差不多花了3万，不赚他个10倍我都不甘心。好吧，反正都听你的。很快黄文老婆就把菜端上了桌，黄文和方有根喝了点酒，方有根喝到兴头上，居然情不自禁地哼了几声徽剧，这让黄文对他刮目相看。几天以后，黄文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时常有不速之客来敲门，不用说都是冲着黄宾虹来的。先是本地老板来，对这幅画都很艳羡，甚至是垂涎欲滴，但最终都因价格谈不拢抱憾而去。方有根不以为意，他知道本地老板都想捡便宜。接着外地老板也来了，照样因为价钱谈不拢而作罢。再后来港台老板、文化公司、知名企业都来了，还是因为价钱谈不拢而退却。原因还是黄宾虹的市场价位不高，其中有人都已经出到25万了，黄文觉得可以卖了，可方有根就是执拗的 咬死价钱不放。慢慢的，上门的人越来越少，很长时间都难得一个人上门。这使黄文觉得方有根很不会做生意，不懂得随行就市。方有根心中也有些后悔，他想自己还是太固执了，错失了25万卖掉的机会。黄文家开始冷清下来，他又开始写小说了。渐渐的，拍卖公司开始在国内悄然兴起，很快就达到了燎原之势。最知名的有瀚海、嘉德，随后又冒出了浩瀚、鼎盛、国粹这样的后起之秀。再后来，各种大小拍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钻出来，到处征集拍卖品。方有根看到了商机，他想自己店里的生意本就不景气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走一走，见见世面，散散心，说不定还能遇上什么机会。萌发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，店里的生意格外淡，方有根就关了店门，坐火车到北京见世面去了。方有根到了北京后，先是去长城逛了一趟，觉得长城一点也不好玩，不过就是用厚砖垒了一道长长的墙，但他还是买了一件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汗衫穿着。随后他又玩了颐和园，逛了琉璃厂和中国美术馆，都觉得不好玩，只有到了故宫，进了故宫博物院，他才觉得有些好玩，同时也深有感慨，感到自从他做古董生意以来所遇见的东西没有一件有资格摆在这里，只有汪老伯的那只花瓶或许能挤得进来。一想起汪老伯的那只花瓶，他又联想到自己买的那只旧花瓶，不由得意兴阑珊，没有心思再在故宫逛下去了，心想不如到拍卖公司去看看热闹。他先到了嘉德拍卖公司，工作人员告诉他嘉德的秋季拍卖早就结束了。他又去了瀚海拍卖公司，工作人员也告诉他他们公司的秋季拍卖也结束了。不过工作人员见他一脸沮丧的样子，就告诉他此刻浩瀚拍卖公司正在举行一场拍卖会，如果他赶过去说不定还来得及。方有根一听，赶紧打了一辆面的赶到浩瀚拍卖公司去了。到了浩瀚拍卖公司的拍卖现场，拍卖会已经开始了。方有根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，见拍卖台上正在拍高剑父的一幅画，10万块起拍，已经被叫到25万了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方有根在拍卖会上再次见到了当年第一次进城碰到的小伙子，小伙子是古董生意场上的老手，方有根将会为他推荐一件什么样的货品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。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露。最后是继续游戏，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